北京时间19点整，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。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突然反应过来，今天监视我的这个人正是那天扫墓时暗中盯梢我的那个。我加快脚步往前冲，想要追上他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从侧面传来一声大叫，小心，接着还伴随着一串自行车铃声。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脚上突然一痛，人就倒下去了。原来一辆自行车径直撞倒了我，人和自行车也都摔倒在地。 我叫你小心小心，还跑这么快，你不长眼睛啊你！ 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一边爬起来一边骂骂咧咧。我忍着疼痛还得跟这王八蛋说对不起，再抬头往前看的时候，已经失去了那个人的踪影了。唉，三天时间一晃而过，这三天里居然都没什么人找我，就好像这些事一下子都和我没关系了，只偶尔能在周围看到那个小平头警察在转悠。让自行车撞了之后，我这脚疼了一晚上，得亏没肿起来，只是有一大片淤青，真他妈倒霉。买了点药酒自己擦，总算没瘸，只是每次走路还隐隐作痛。我后来也没再去看那座石碑了，反正那东西也没有人能搬得走。至于那三个洞，我一没钥匙可以试试，二觉得那是个死角，寻常人也发现不了。唯一让我在意的是，这个跟踪我的到底是谁啊？这期间我去古玩市场转了转，却总觉得氛围不大对劲儿，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，让人感到不安。第三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，去陈老板的小面馆吃了早饭，然后直奔南京大学而去。到金银街的时候，陆素心还没到，因为是周末的关系，街上行人稀少，我还特意去四海当铺看了看，门窗紧闭，里面一片漆黑。大概9:30左右吧，陆素心到了，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，拎着一个小皮包，头发也挽了起来，显得十分干练。 你来这么早啊，胡闹？ 我点点头说，虽然当票在你那儿，但还是不放心，早点到呗，待会儿见机行事吧。简单客套了几句之后，我问道，哎，拍卖行的事情怎么样了？ 沈经理失踪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说查到沈经理的银行账目上最近多了很多来历不明的钱， 他可能有重大的嫌疑。我去过他的家里，连他老婆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不过他老婆说他之前染上了毒瘾，欠了很多钱，差点把房都卖了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后面一下子就都没事了。 哼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有人收买了他，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做事，然后给他好处。 哎，我和老沈共事那么多年，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 哎，希望他还活着吧，希望他只是跑路了而已，可别被灭口才好。我叹着气说着，脑海中刹那间又浮现出了老九和三角眼的脸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我发现已经过了10点了，那天那个假装算命的刘半仙儿却始终不见踪影。我看看不远处店门紧闭的四海当铺，我们不会让人给耍了吧？陆素心也开始担心起来，问我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。我说是一个朋友打听到的，应该没问题啊。我们俩正担心着呢，突然有一个8-9岁大的小女孩跑了过来，用稚嫩的童音说道，叔叔阿姨，这里有张纸条给你们。我和陆素心面面相觑，陆素心柔声问道， 小朋友，这是谁让你给我们的呀？一个小胡子叔叔，他说把这张纸条给你们，你们就会给我钱买糖吃。 陆素心抬头看看我，我会意的点了点头。哼，小胡子叔叔一定就是那天那个刘半仙了，没想到居然这么狡猾啊！自己不出面，骗小孩子出面，然后好处费还得我们给。陆素心拿出1块钱递给小女孩，小女孩便把那张纸交给了他。 快点回家吧，小朋友，以后别跟陌生人说话哈。 陆素心打开纸看了看，然后递给了我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只有4个字：画舫码头。画舫码头是外秦淮河畔的一个比较著名的码头。一般都说来南京一定要夜游秦淮啊，就像去北京一定要爬长城吃烤鸭一样。我们立刻驱车赶往画舫码头。白天这里人并不多，游客大多数都会集中在晚上出现。刚到不久，我就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小胡子叔叔的身影，他冲我们招了招手，然后我们便跟着他来到了岸边。他问我们，当票带来了吗？陆素心点点头，把当票拿了出来。他接过来看了看，忽然冷笑了一下，哼哼，这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了。然后他居然直接把当票给撕了。他随手把碎纸片往水面上一撒，挥手做了2个动作，远处河面上的一艘船便缓缓朝这边驶了过来。小胡子看看我们说道，二位谁上船呢？啊，一张当票可只有1个名额呀。陆素心毅然说道， 我去吧。 小胡子瞥了他一眼，哎，嘿嘿嘿，身上不许带东西啊，你是个女流之辈，我就不搜身了，还是自己拿出来吧。陆素心犹豫了一下，把手里的小皮包递给了我，停顿了一下之后，又从风衣口袋内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。我一看，居然是块防狼喷雾。小胡子也看见了，十分不屑地冷哼了一声。很快船就靠过来了，这条船不大，是那种常见的私人接客的观光船，估计是让他们临时包了下来。我看见这船上已经有几个人了，有老有少，互相之间还都不讲话。看来啊，这些人都是先一步登船的，而且应该是从不同地点登船的，看来他们非常谨慎。我在陆素心耳边说，你小心点啊。陆素心点了点头，便 登上了船。船开了，我的目光忽然落在船另一侧的一个老头的背影上。这个人戴着个鸭舌帽和墨镜，看着河面始终没有回过头，但我总觉得他看起来有点眼熟。但是没等我细看，船就驶远了，只能看见陆素心在船上冲我挥手。哎呀，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该等在这儿啊，还是该走啊。突然低头看看手里的小皮包，我心里冒出了一个想法。苏正说海怡会的办公室里可能会有苏星海的罪证，我不是太相信，但之前呢也不自觉地观察过陆素心把钥匙放在哪儿。现如今他这钥匙可就在我手里，而且也不会有人来阻止我呀。没有太多犹豫，我拿着陆素心的钥匙直奔海怡会。周末海怡会应该不上班，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会被人看到，更何况我手里还有钥匙啊。苏星海应该还在疗养院，希望不要刚巧撞见他吧。路上我还买了一只手电筒，虽说是白天，但上次去苏星海的办公室的时候就窗帘紧闭，我还是有点做贼心虚。到了海怡会外面，我先是在街对面观察了一会儿，确定没人之后这才走了过去。开大门的时候因为紧张，我试了好几次才哆哆嗦嗦地把钥匙插进去，而且还不时地回头看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在暗处盯着我一样。进去之后我直奔苏星海的办公室，以防万一，开门之前我还特意敲了敲门，心说万一里边有人回答呢，是吧，我好拔腿就跑啊。幸好没人回答，要不然我真得被吓出心脏病了呀。进门之后我打亮了手电，嗨，其实也不知道从哪儿找起，记得之前陆素心是先找的靠窗的那排柜子，于是我便也先从那儿下手了。这个当贼啊真是一个考验体力和精神的活。没多久一会儿功夫，我就紧张得满头大汗，而且一无所获。这期间呢，我又看到了那个翡翠玉镯，直接给装口袋里，哼，得物归原主了吧。找了一圈，古董倒是发现了不少，算是开了眼了，可就是没有找到什么所谓的证据啊。一抬头，手电照在了墙上的一幅字画上，这幅字我第一次见苏星海的时候就见过，旧时王谢堂前宴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是苏星海亲手所写，没想到这都已经挂起来了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这幅字是他自己写的，何况这写的不算太好，怎么还挂起来了？这么想着呢，我就走过去了，掀开字儿一看，后面有个小柜子，还上着锁。我赶紧用陆素心的钥匙试了一下，发现根本打不开。可是我又不甘心，灵机一动，我去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果然用陆素心的钥匙就打开了，并且在抽屉的背面找到了一把用胶带粘着的钥匙。再拿这把钥匙一试，咔嗒一下，锁就开了。打开柜子的时候，我紧张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这里面有几卷字画，在字画下面压着一本黑色封皮的本子。我拿起本子翻了翻，里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啊，居然是个账本儿！我吓了一跳，居然真的让我给找到了。我仔细看了看，里面记录着的全部都是古董的品名、年代、品相、价格等等，看似好像是一本普通的古董账本，但是一直往后翻吧，突然就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行字：满绿冰种翡翠玉镯，超 A 级，清代，东陵慈禧墓出土。后面的日期是我被抓后的第二天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古董账本啊，而是一本非法古董及赝品交易的账本。 在翡翠玉镯那行的最后，用红笔画了一个叉，应该是交易失败的意思。我又往后翻了几页，没东西了。在最后一页上，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熟悉的东西，永乐青花压手杯，就是这个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从字迹上能够看得出来，这就是苏星海的亲笔。眼前的账本终于把之前所有的猜测和怀疑全都转化成了现实，苏星海就是至今为止这一切的主谋，隐藏在风哥背后的幕后老板啊，他是。看来拍卖行里那些个暗度陈仓的假货也都是苏星海的意思，那个沈经理就是替他办事的。这么说来，今天这次黑市拍卖活动也是苏老头组织的。在峰哥被警察盯上，拍卖行又出了事的情况下，这次黑市拍卖活动还顶风作案，那就只有一个解释，真佛灯出现了。我不认为佛灯是苏星海偷的，不然他根本无需折腾出后面这些事儿啊，一个人独吞不就得了吗？一定是偷了真佛灯的人想要出手，找上苏星海的人，老头为了从对方手里骗到佛灯，就撒出去消息说要搞一场高档的拍卖会。折腾这么多，恐怕是想一举两得，在得到佛灯的同时还能捞一批至尊货。既然账本到手了，那就走为上计，我把账本藏在身上，然后把东西都尽量保持原样。刚走到楼下准备开大门出去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警笛轰鸣声，我连忙从一旁的窗户往外看，居然有几辆警车停在外面，我吓了一跳，警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消息灵通了？哦，我刚偷完账本，他们就把我给堵着了。虽然脚有点发软，但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看了看四周，见后面有窗户，赶紧我开窗从后面爬出去了。出来之后也不敢久留，更不敢回头，一路狂奔啊！离那儿很远之后，我这才停下来狂喘气，然后打车回家。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这前脚刚回家才把玉镯和账本藏起来，后脚就有人敲我的门了。这会儿的我那就是惊弓之鸟，蹭的一下站起来，我就喊谁呀、啊？警察，外面一个熟悉的声音淡淡的回应了我。我开门一看，挤出一丝笑容来、啊、韩警官啊，大驾光临啊，有何指教啊？韩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，胡闹，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我没去哪儿啊，我良好市民一个，我在家待着呢。我说完马上转念一想，不对，那小平头警察一直肯定跟着我呢，他知道我出去了。于是我立马改口了，嗨，就随便出去溜达了一下，怎么了？这也犯法呀？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？韩城说着拿出一个女士小皮包来，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，完了，一紧张把陆素心的包给拉得黑灰了。我不知道啊。在我们之前你去过海一会了吧？韩城的语气可不是在询问，而像是在通知。胡闹，就你那点水平，我们的刑侦人员一眼就看出不对劲来了，知道你是从后窗跑的，本来是要抓你，但是我想给你个机会。说完，韩城那凌厉的目光就注视着我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转身从被子底下把账本拿出来递给了韩城。这是苏星海记录非法古董和赝品交易的账本，本来我就打算交给你们的，只是一紧张我也忘了。韩城嘴角一翘，伸手要接，哎，我立刻缩了一下手，说好了，韩警官，东西给你，你可不能再抓我啊。韩城一把把账本夺过去了，翻了翻，收进了一个证物袋，然后说，本来我们也不是去抓你的， 啊，那你们怎么会？ 是苏星海被抓了。 啊！ 一晃又是三天过去了，这三天我几乎是足不出户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借了一堆录影带来打发时间。啊，有成龙的、李连杰的、周星驰的，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清闲过。直到第四天早上，打开电视看新闻的时候，我这才想起来之前发生过很多事，但现在已经都结束了。因为南京台的新闻里，主持人用职业化的口吻说道，近日本市警方经过严密的侦查，精确的部署和多方取证，破获了建国以来南京最大的非法文物交易案件，抓获了大型犯罪集团共计130余人。该犯罪集团涉嫌非法伪造、倒卖、走私文物以及偷盗、盗墓等多项罪名，警方成功追回价值上百万的文物，捣毁多个制假窝点及仓库。 乖乖，终于还是行动了呀。 我对着电视机里的黑白画面喃喃自语。那天晚上韩城告诉我苏星海被抓，我大吃一惊，忙问怎么回事啊。韩城说，这几天我们发现风哥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，我们觉得有蹊跷，就加大了侦查力度，发现风哥正在把大量古董运出城去。我们专案组讨论了之后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延了，必须收网。恰巧就在今天上午，我们收到了一通匿名举报电话，称会有一场重要的非法交易活动，被盗的琉璃佛灯会出现。经过搜寻，我们终于在秦淮河中段拦截了一艘船，在船上发现了一批古董，这其中就有之前被盗的古董。说到这儿，韩城看了看我。而在这条船上的人里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人，苏星海。听到此，我突然想起陆素心上船时，船上有个一直靠在船舷边的老头，当时我就觉得那个人背影很熟悉，现在想来，那老头就是苏星海啊。哎，可是好端端的，他怎么会跑到船上去呢？哎，不对啊，那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跑到海议会去了？看你们那架势，像是去抄家的吧。 哼，韩城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晃了晃手中那本账本。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人提起的，但是这件事你知道的不少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会随时传唤你。 行啊。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他扬长而去。船被拦截了，船上的人也被抓了，不用问，陆素心一定也成了阶下囚了。我相信陆素心对苏星海的所作所为不知情，从拍卖行的事情来看就知道了，这也是苏星海他高明的地方，自己最器重的助手和学生都不知情，那外人看来就更不会怀疑了呀。所以陆素心现在被抓了进去，他是无辜的，而且是我害了他。不行，我得打听一下陆素心的情况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、赝品走私、机关算尽、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风格逃脱了警察的追捕，胡闹放心不下，胡闹发现古董铺子的势力发生了改变，最后胡闹到公安局去鉴定佛灯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